下人唱啊，人生门在此楼船岸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无数名应该 人真，那一天念想根不安逸，悠然前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是滚家土生，他见那雅琴的心，苏金灿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无福的从那群家门门，我的娘托本多先动，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很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子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雨落在路际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让掌心他不肯，翻眼把把人们往西头提无比一足啊，我依然拖穿了一阵，有心相见和往西头，可怜我力量有本能，王世通对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起墓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年西望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我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千尺有我，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啊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爹我的恩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 的战青山啊红啊，王学圻白月光是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下的云上的月，我的 去张罗他们的事。我的家Yeah。